西四环的南乌桥到五棵松桥，南沙窝桥到月各庄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西五环的金源桥到八角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7: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档为您直播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一开始先要送大家一个礼物， 大闸蟹。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了。每年的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有大闸蟹的品牌非常的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的市场，全国有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也有官方的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约电话52886111，52886111。 当然了，如果要是您没有记清楚他们的电话，没关系，您可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第一时段，就最后吧，我们可以再跟您说一遍。包括呢，您一定要记住，我们在第二节的时候就要开始送礼物了。 对对对，好多朋友都已经都知道我们的规矩了。 是的， 已经开始发了啊。 早了。 别着急啊，你早了回来还得再发一遍啊。 是是是， 别着急，你看人家唱唱多好，17点就说了，孩子过生日，有老有小的，去哪儿吃合适呢？这样问你一句啊，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是多大的孩子呀？您大概的位置是在哪儿啊？有多少人啊？对包间什么有要求吗？想吃什么样的菜呢？您都可以仔细点的告诉我们，我们给您推荐几个地儿， 是的， 您可以去尝一尝。 是的， 好吧。 来，接下来我们又要送礼物了，是送我们今天两位嘉宾。 哦呀，这个送出去太厉害了。抢着要，我告诉你。 对， 首先第一位朋友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回复一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知名媒体人，环球旅行家无需豆蔻豆蔻姐，欢迎豆蔻姐。 大家好，我无需豆蔻。 还有一位回复二就可以把他领走了啊，这是无爱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顾问，加油，带上他，你走哪儿都不用拿护照。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颖。哎，我想要那个大闸蟹。 大闸蟹是三。他可没有你们金贵啊。好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事儿，肯定两位聚在一起，我们聊的肯定还是玩的事儿。但是一开始要玩的，不是什么要聊的这个事儿，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好多人就不用到处乱跑了。是吧，有的人比如说不是北京户籍的朋友们，一到了自己的护照到期了，包括像什么除了护照还有什么港澳通行证啊，这些东西都到期了， 都有， 你不得回家一趟。 对， 对吧，回家去换一下。好像是从什么时候，9月1号 开始。 9月1号开始全国都可以异地申请换补护照了。 对 对， 但是具体的情况还是让专业的人士再解释一下吧。 豆蔻姐解释一下。 一会儿加影吧。不过前其实我前两天刚把港澳通行证还有那个台湾通行证 换 了。 对，而且 在北京吗？ 在北京。 然后就是它的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然后受理的也跟我们回去办的相对来讲一样的手续，都是很繁，就是简化了，比以前要很多了。 来，更 更具体的还 有贾颖， 对，就是 听完专业人士以后，我来 体验 一下。 哎，专业人士说一下， 他其实是这样子：9月1号这个政策有两个点和我们是比较息息相关的。一个点是我们换发、补发或者说是申请这些个护照，现在它的这个时间是缩短了。以前大概可能基本上都是在十个工作日，甚至可能11、12个左右。那么新政以后是最短是在7个工作日就可以完结我们的证件的申请，那这是一个利好吧。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很多在北京的这个就是非北京户籍的这个游客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个政策，就是万一您在北京工作或者正好来北京出差或者正好在北京玩，那您的这个最近要有一些个出行计划，但是您的那个证件到期了，您可以就近就在您现在的这个城市可以去进行补发或者是换发。那么特别要注意是你换补，它不是第一次申请，第一次申请原来的各个城市是什么政策，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在这次政策当中没有变化，但是换补是有变化的，就是说您可以就近，不需要您再说坐火车或者是买个飞机票还得回老家，这个还耽误时间。但是在时间方面，我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可能和我们就是这种首次申领异地申领它的那个时间可能还是差不多，基本上都还在20个工作日左右，就时间可能还是会长，但是至少不用您跑了，因为有的人不一定真的是这么急的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对， 那就贾颖这个咱们再细致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要是说我从来没有护照， 第一次， 我是要回到我的原籍去办吗？ 也不是。如果说比如说像在北京，我在北京工作，我有北京的这个居住证，那我同事是在北京是缴社保的，我是可以在北京申请的。 好， 所有的这几个证件都是可以的。 明白，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好了，我可以异地的重新去补办啊，换发我的这个，那签证呢是还是要回到原籍所管片儿是吗？ 根据领区，如果是每一个领馆它有对于领区的限制要求的话，那么还是按照原有的这个领馆的这个范围来走。 哎，我也有几个问题啊。比如说我的岳母啊，她在北京也没有工作，纯属是来玩儿。玩着玩着呢，突然突发奇想，哎呦，现在去那个马尔代夫特便宜，哎，我去马尔代夫玩一趟。不行，咱得找个得有签证，有也就买那也得有护照， 对 吧？ 对， 一看，哟，我护照到期了。这个时候距离我要出行可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像他也可以就在北京直接换了， 对， 也不用 考虑。针对现在的政策就是这样子的， 就即便我在北京是没工作的，也可以去换这个。 对，他没有限制。 哦， 前提条件 是 他得有护照 啊。对，他得有护照才行。 哎，只不过是过期了或者是 丢了， 哎，对都可以。 哎呦，那还真的是方便多了。 对， 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在全国的 系统，我觉得应该 是，哎，它 是 联网的。 对，没错。 因为你想那天在做节目的时候，不是跟交管局的我公安人员一块做节目，他们也说了，从9月1号开始一些新政都有，包括原来不能异地验车，现在可以异地验车。 对， 而且异地验当然人家是有前提条件的，比如说有一些车型是不行的，比如说小胖开的是一校车，那不能异地验车啊，开一个 还有兼职呢， 我这么有钱呢，校车好贵的 啊，小背心代驾都有啊， 黄色的 都是不行的啊，但是你个人的小轿车 哎，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 哦，好的啊。说到这个签证的问题，鱼儿也想咨询一下，他说我的护照快到期了，一般是多长时间给换呢？ 是6个月的时间，就是距离您护照到期的6个月，或者说您在申请某些国家的签证，或者是有一些个领馆一些个需求需要您的护照提前，比如说甚至到9个月到期，那么您可以和这个出入境管理局进行申请，说因为我某些需要，那么我可能会提早于6个月来做这些申请，有的出入境管理也是会接受的。 哦，那如果我过了6个月，我就压根儿已经过期了，还行吗？ 可以，肯定可以， 也没问题。 就是你完全都过期了，你就再去补发也是可以的。 哦， 但就是您办签证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如果不足6个月，有些国家办理签证可能都涉及到不收的问题。 明白 啊。好，今天我们的2位专家到了，所以关于签证的问题。包括关于就比如说马上8月15了， 是呢 啊，马上11长假了，要出行了，大家说希望能够请专业的人士去啊 咨询一下啊， 对， 去哪儿比较合适啊， 嗯， 哎，您都可以来发信息跟我们的两位交流。 嗯，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样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说到出去玩去，这大假马上就在眼前了。 对， 其实现在想想都挺兴奋的啊。 嗯， 你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什么 计划？ 出行计划呀？ 我是有出行计划的。 哦，豆蔻姐去哪儿啊？ 葫芦岛。 真远。 其实我觉得大假是大家每个人不同嘛，我可能是选择了去西班牙徒步，因为那个朝圣之路，走一下那个葡萄牙的那个朝圣之路 哦， 然后选一段，然后走到圣地亚哥。所以我不知道别人大家出行计划是什么，包括可能今年长假，我看我身边的朋友是把那个中秋的假期，虽然今年跟十一不是间隔的有点长嘛， 嗯， 但是他还是跟同事调休，然后把年假还有这个假期就给串开了， 串上了20多天了， 得有 17天， 得有 那么多， 因为是24号还是25号是中秋嘛， 15就3天。虽然是6日1啊， 对， 但是之后再过不到一个星期，然后就11了， 11，然后正好11假期加前面的假期， 哦， 就给串开了。 哎，那11这段期间去那个两牙那边天气会冷还是热呢？还是正合适？ 正合适，因为我也是咨询了那边的朋友，他的天气温正好就是，比如说可能早也是早晚略有一点点凉爽，可能就薄的皮肤衣服，然后白天的时候就一个 T 恤就足够了。 因为它的光照还是很强的， 对，光照很好，很舒服。 嗯， 然后就是气温是正好的，不冷不热，应该这样说。 嗯， 所以还蛮适合的。然后我身边朋友也有一些问，比如说自驾呀，或者是包括国内一些目的地的。然后我看身边很多的朋友问的时候，我可能今年因为西藏的藏区的那部分雨水特别多，道路并不是特别好， 是的， 所以对于自驾来讲，我还是选择建议北方自驾一些， 对， 比如说乌兰布统，这个坝上草原，然后十一的时候草黄了，但是它会有那种，有的时候在季节差的它会落雪，草原一片雪皑，然后你在拍那个牛羊马的时候也是非常漂亮的， 嗯， 包括还会起一些地雾，就像仙境那样感觉， 对对对， 就特别舒服， 是。 然后可以说再远一点的，比如说往丹东，然后包括白山这边自驾的，就是选择一些北线的吧，相对来讲，今年的气候还有气温的话，道路啊它会更适合一些， 对， 嗯， 包括如果要是说您说啊，我不想往那边走，我想奔海边走，实际上比如说像啊秦皇岛啊、北戴河呀，包括葫芦岛啊，包括我们前两天在我们车玩乐的公号当中推出来的青岛啊，包括小编这两天正在整理，可能下周就能发济南啊，您正好可以连串吃啊玩啊，包括啊人家几点开门几点关门，包括门票的钱是多少，就餐的环境的吧，哎，那个公号里写的很全。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自驾来讲挺方便的，而且有时候北方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并不是那样的，比如说济南，那很多济南周边的人可能去泰山了，去一些， 啊， 比如说青岛或者是这种往海边走的一个概念，但济南周边比如说千佛山呀，包括它也有很多那个山里的那种，正好我记忆中好像应该这个季节的时候济南的那个柿子树也挂柿子了，然后你进山里看也非常漂亮。 哇， 主要是因为十一期间高速路免费。 十一免费了吗？ 是8月15不免费。 好吧。 哎， 所以 对，也就是因为免费啊， 嗯， 因为一般十一我可能都很少出去，像豆蔻姐这样的西班牙徒步什么的，嗯，我因为没钱所以就也不去啊。就最多可能就是回家，回家了你想7天假期，就有的时候呢突发奇想想带着父母一块儿出去玩玩去，在我们那儿呢有一个特别知名的景点，原来是不要钱的， 嗯嗯， 后来过了几年的十一呢开始要钱了。 我想知道是哪， 叫鹿王坟。 你看听都没听说过吧，但是我们那儿的人都知道。我一开始我说哎，咱去鹿王坟吧，那儿肯定没人去，我们就去了。距鹿王坟还有十公里的时候，我们就堵在那儿了。 好， 我说一鹿王坟有什么可看的，我真的就因为大家也在那附近啊，也没什么地儿可去，要出去玩的吧，人家都已经走了。当地的朋友们呢，也有好多人说我不出去玩，我就在家待着，在家待着人少，但是老在家待着吧 也 不 行， 你好歹出来透透气儿，出来透透气儿也就那几个地儿。所以路上就是即便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走到了河南也好，山西也好，包括山东也好，我们不走高速的时候，走省道的时候，会发现，哦呦，人怎么这么多？你看见一个好一点的景点，一下去，哎呦，我的天，门票也贵，人也多，哇、哦！ 就是现在很多地方，不管是小众和大众的，大 VIP、大 IP 的景区，可能就是全国各地的， 是的， 小 IP 景区是周边的， 对。 然后大家因为现在都觉得，哎，好不容易有假期了，像你说的，七天真的在家的时候也挺难受， 不能老打麻将， 所以大家都出去转了， 对，对腰也不好， 是 啊。 哎，你这次回去是不是得把桌子重新插上？ 可能是的。 如果要赢钱，估计你也能做几天；输钱，估计做一天。 赢钱是一定的了，就看他们跟不跟我打了 啊！来来来，那还得问问我们的贾颖，贾颖是一。 我属于不给那个大家添堵的那种，我说堵就是那个堵在路上的、就是我尽量选择在家里出行，因为其实一般都是这样子，就是这种大长假我一般很少出去。 你是属于错峰的那 种，因为我真觉得人太多了、 对， 就是很多东西都不太好安排，而且包括这段时间的这个机票价格啊什么的都要贵一点，就是性价比在这段时间我觉得不是很高， 太低， 对， 是 的， 我是属于过日子的这种人， 是 对， 是， 你看你这一比，你这太不会过日子， 我明天存钱不出去了。 今天上节目的时候，之前还有一朋友问我，你们今天聊什么呀？我说我们今天聊出去玩啊。哎，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建议一下呗？我说没什么好玩的地儿，就在家待着。然后都，你们节目就这么说，有人听吗？我说没人听啊，所以你看人还是那么多，对不对？谁听我们的说让在家待着？所以今天还是要建议一些，有一些好玩的地儿，大家可以去的，比如说人家寂寞无人相告就好了。我建议大家要错峰出行啊。他说他休了三天的年假，就在门头沟的山沟沟里边泡了三天。给我们发了好多照片，蓝天白云真的特漂亮，强烈推荐大家这个时候去，山里边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车，我们住的那个特大一农家院，这三天就只有我和我哥们，你和你哥们儿就俩人，还俩男的，我的天，好歹凑仨人，你打个斗地主也行。他说水有点凉了，下河摸鱼是没问题，但是游泳可能不行，再过段时间可能就天会更凉， 对， 下河摸鱼可能就费劲了， 对，来，最后问一下贾颖，比如说现在开始计划要十一，我就拉肉，我要出国玩个五六天，现在签证来得及吗？ 大部分的国家都还可以，就是您就别做那种像是加拿大呀、英国啊这种签证周期超过两周以上的国家，这种我就不建议了，基本上是在十个工作日内的都可以考虑。 哎，你们那儿现在办的比较少的国家有哪些呢？ 比较少 不也算是错峰吗？就是啊，你像泰国哇、好多人啊，你像新加坡哇、好多人，你像西班牙哇、特别多人。 相对来说，你要比较少的话，就南美洲的国家，你飞吗？ 不， 就是飞 的时间太长 了， 我怕飞废了，真的是。 对，其实因为大家还是都是比较集中的，你像这段时间的话，还是主要是集中在东南亚会更多一点。你比如像日本或者怎么样，但是最近的话，因为日本的话也是天气的一个原因， 对 吧？可能大家也会受到一些个影响。但是我估计，可能它如果是在很短时间内如果恢复的话，你像东京的线啊，大阪这种线，可能我觉得像十一可能还是会比较集中。 对， 如果一旦它这个。主要是看他机场现在的恢复情况。 你想，我跟小胖共同的一个朋友，昨天，还是前天，正好跟他女朋友们一块儿去了邻国了。然后你想，昨天是因为天气原因，我就赶紧给他发微信。我说怎么样，赶上了没有？一直没回。我还挺担心。 现在还没回呢。 还没回呢。

把董九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西在南，风险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你耳边儿。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这时段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下午好。 最近北京的天是不错啊。 嗯， 我一直心里边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样的好天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 在未来至少3-5天之内还要持续这样的天，只是风呢肯定是没有今天大了，因为今天凌晨过的这股冷空气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带来了最大6-7级的偏北风。今天夜间风虽然还小了一点，但是呢还继续北风，明天白天也是北风3-4级。后边呢就没有什么风了，冷空气影响趋于结束了，但是气温并不会明显的回升。你看未来是在5天之内，我看最高气温预报都在27到28度。 嗯， 而预报夜间最低气温呢是在8号的夜间是报到了15度，这个15度这个温度可是有点凉了，尤其是平原地区报到15度，那山区呢基本上是在10度上下或者10度以下了。所以这个尤其是夜晚已经开始明显转凉，这是咱们北京的特点。 就是早晚得加件衣服，如果要去山里玩的话，您可能得带一个稍厚点的衣服去啊。 那应该穿2件衣服了。 还真是。得嘞，那这是北京天不错啊，适合大家出去玩一玩去。其他的地方呢？ 其他地方如果说下雨的地方，明天呢还主要集中在我国南方，特别是华南到东南沿海的这一带，明天报的雨还是比较大，像福州大部分地区还是报到的是暴雨到大暴雨，然后个别地方它有报到100毫米以上的这样降水，所以南方仍然是阴雨比较多。对于北方来说，像东北地区降温就接着就来了，比咱们北京呢要来的明显的多。在明天呢，像哈尔滨最低气温是还在报到10-11度，然后后天大后天基本是报到6-8度，这夜间的最低气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是报到了20度以下了。所以东北地区是一个明显的降温的天气过程。不仅仅是东北，因为北方呢包括华北和西北地区都是处在这一波的降温的过程当中，只是东北要降的幅度更大一些。对于我国南方，除了华南地区仍然明天还会有30度以上的这样气温的天气，但是对于大部分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气温基本上最高气温要降到30度以下了，所以这热天儿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基本上算过去了。尤其是重庆从今天开始就明显的从37-38度回到了 是二三度，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 好事儿啊！如果大家想这个，比如说趁着中秋三天假期，甚至是十一的七天假期，想出去玩的话，南方也可以选择了，那边也开始凉快了。 那明显要转凉了，你到了中秋。那还有一段时间，那肯定 会更凉快 了 啊！ 对， 好的好的，谢谢您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感谢您，李工，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的是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华威桥的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农展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到四方桥北向南方向，四惠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呢，东五环的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车比较多，其中啊，远通桥以及大黄庄桥分别有事故发生，加剧了这个路段的拥堵。北向南方向的平房桥以及观音堂桥分别也有事故，请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再来看一下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车比较多。另外呢，京通快速的进京高碑店桥到四惠桥，通惠河北路的进京三环到二环也是车流比较集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便、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呢，咱们聊一聊出去玩去啊，因为两个假期一短一长，如果您中间的假请了个大概6天的话，也能有一个超长的大假期，哎呀爽死了。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么爽的假期我们可以去哪玩啊。 是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多好啊。 是啊， 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 是的， 像中秋假期，其实像刚才小胖说的，北京周边就挺好的，虽然可以有些地方可能也错开一些，比如说咱们常去的什么怀柔啊，或者这些地方，其实周边很多的山区里头，一个是农家院，现在北京周边的农家院也特别的丰富，包括住宿饮食都是完全没问题的，也可以去选择。如果长假的话呢，刚才贾颖也说了，就是比如说日本以前是大家常首选的，因为天气缘故，包括现在很多的地方不都是，包括印尼的巴厘岛火山爆发比较频繁，可能都不建议大家去。如果大的呢，很多我们也经常以前老说了海岛啊这类的可能啥，那我今天就推荐几个小众一点的。 好啊。 然后比如说伊朗， 就是对很多人来觉得，哎，好像像战争的国家，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伊朗其实不管是从历史文化上，包括整个的人文上，它都是非常一个特别的地方。而且近期的话，就是说它的签证，像贾颖说，如果现在来办，它是符合在签证期时间效的，就是你还来得及十一出行。伊朗里头就是说我近期的话，就是说他的签证，像贾颖说，如果现在来办，他是符合在签证期时间效的，就是你还来得及十一出行。伊朗里头就是说我自己去过伊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和我们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管人的热情，包括历史文化，就是到那里你会发觉，你要去之前你会发读了一部那个整个的波斯文化史，不管是从爱兰文化，还有说亚美尼亚文化，包括整个的波斯文化这样发展，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像那个它的很多古迹都真的是七千年以上矗立在地面上的这种，然后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觉过去的这种波斯帝国它真的是很强大的，然后包括整个波斯人的这种风情啊，包括饮食文化，你会发觉有相似的也有不同的，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去伊朗旅行的人还是比较少，那这个其实更多给建议一些自由行的或者是年轻向往，比如尤其是爱好历史的，我都建议去这里可以转一转。 而且前一段时间好像包括去土耳其也特别火， 对 对。 然后我看朋友圈里有朋友从那边回来拍的照片，哇，天哪，我觉得好漂亮。 对对，包括现在假期，包括塞尔维亚现在也都是这种，就是免签了嘛， 免签了， 比较方便，而且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小国家正好这几天假期耗在那里，也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就一些小众国家完全适合自由行，包括这个几个朋友相约，可能跟团大家可能就觉得不太适合了。 是。 然后，但是呢，十一班好多休假的，大部分还是年轻人和这种就是工薪，就是上班的白领阶层，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些目的地也是他们很喜欢的。 对 对， 当然了，我觉得自由行可能更适合 长假期， 哎，年轻人， 年轻人， 哎，就是他能够有新鲜事物去接受。 对 对, 对。 但是那天我还跟小胖一块聊，其实我倒是觉得，因为现在旅游的品种，特别的多， 对 对, 对， 而且旅行社也非常的多，所以真的是按需所求。 对， 您比如说，我们俩那天聊的就是，真的，如果是上了岁数的人，可能他去自由行，天天去跑东跑西，然后 身体上吃不消。 是的，是的，我们真建议他就是报个 团，没错， 或者说您就跟游轮，这个特别好。 对， 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像我跟小胖啊，包括贾颖啊，那咱们如果要是说好没有老人，咱们去坐游轮。说心里话差点 打麻将 也就剩，哎，我跟都站不上桌。 我是觉得像游轮的话，我觉得一定要人多热闹，就是真的如果就两个人，我觉得真还有点无聊。我 是 个人反正是这样子。 你想咱们四个共同认识的那个就带着一家老小去了，然后说还有别的朋友们一块儿，说那老人就打麻将，真的站桌都站不上。哎呀天哪， 可以自己带一副 啊，可以自己带呀， 自己可以带呀，放在行李箱里啊。 哦， 对吧， 就打麻将在那儿不方便，真的就玩扑克。你知道我斗地主、炸金花，还有叫宣楚，那是都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牌种啊， 都是在船上学的， 是 吧？是 在那儿 现学 的，而且技艺增进的，从最开始输啊，到最后开始赢了。 哎呀， 我突然觉得咱 下了船是不是还觉得没过瘾呢？不行，再来一趟， 真的。 我怎么觉得咱们都不上的不是一个游轮？我怎么觉得我上的游轮？我觉得好多玩的还排队没排上呢，是怎么麻将桌？ 来来来，咱们先打一个段啊！ 哎，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送螃蟹了。 是本节目的奖品啊！这一时段，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里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这个因为只有一份，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CHWL876。接下来咱们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 people 你就别念了 啊，反正 底下的 好，人家说大概是这个点能听的节目，说宝宝是1岁2个月了，中秋假期2天1夜的时间适合去哪儿呢？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我觉得 推荐你去你们那儿多好啊，去你家， 天津。 其实我想来这儿， 不，我本来是想推荐古北的，因为我觉得古北也可以、 哦 嗯、也很近，因为我也有计划带孩子，可能比如是十一啊或者是中秋节啊， 这个时候可能订房订不到了， 对，或者 说人会比较多， 但是 或者说因为如果要是自驾的话呢，稍微住在外面，然后就是附近一点，看一下怎么调配一下安排，因为孩子还是最好能找到一个孩子有活动中心的一个地方会更好一点。 嗯， 其实包括去到比如去北戴河也可以，虽然是下不了水，因为本身一岁零两个月他也不下水， 对 对 对， 所以你也可以带他去海边抱一抱走一走，这都可以的、 嗯、 包括之前哈、啊，我有建议过，比如像那个天津的极地海洋博物馆，海洋馆也是可以的，今年正好还是他这个建馆的一个8周年，好像据闻也有一些个活动、 嗯、 所以我觉得就周边的2天1晚还是挺多的选择的。 嗯 嗯， 因为我觉得带孩子就是有几个吧，就是住最好是要舒服一些， 嗯 然后就是卫生条件真的一定要注意，然后时间不要太赶，就是你赶到孩子是哪就是哪就停就行，你就顺着孩子那个自然他的那个生物钟走就可以了。嗯 嗯，这主要其实还是就看您想去哪儿。 对对 对，孩子好像都差不多， 孩子只要看到新鲜的，其实1岁2个月都还不错了。 就是1岁的孩子其实是没有什么记忆的， 对，就是换个地方带孩子嘛。 对，我觉得他要是、嗯、因为我们也知道1岁的孩子首先你带他去哪儿他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嗯， 那可能就2天这样的一个假期可能更多的是大人想轻松的度个假。 嗯， 那其实像你说天津我觉得有一些酒店选择，然后 真的天津特好，我觉得。 然后酒店选择是因为酒店还有这种好多一些好的酒店里头它会有一些客房，就是婴儿的这种服务中心， 对， 就是你托管在那里，因为1岁多的孩子你带他去逛街啊或干嘛其实也不是特别方便，挤了碰了也不合适、 嗯、 然后自己在周边走一走，然后孩子放心的托管，其实完全 OK 的、 嗯、 我其实是这样的，如果说呢您就想借着孩子的名义稍微放松放松呢，就一定要记得带上家里的老人可以帮你看着孩子呢，您该玩还是可以玩的、 嗯、 但如果说就是您两口带孩子怎么着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会觉得累、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孩子在这个出行的当中一定是和你有互动，你会是在平时的家里你是看不到的，还是挺有意义的。 对， 对， 就是每每要到大长假或者小长假的时候、 嗯、 就比如说啊，像一些公号， 嗯， 包括他的推文， 对， 我哎呀我天哪，真是就挠得你心不行。我那天看了一个就是、 嗯、 他就是发图的， 嗯， 因为现在不是简单快捷嘛，你就别发文字了、 嗯、 然后就是说哎这些地方的夜景都很美，哎我一想那点开看吧，都是很标志性的，我、哦、看的我有点受不了、 嗯、 然后第一张就是咱们这个那个大北窑这个啊 CBD 这个哇、哦、灯火阑珊、 嗯、 然后第二张然后发的是青岛的夜景，灯火阑珊，很漂亮。然后第三张，比如说像那个 天津啊、上海啊、 天津的那个摩天轮， 天津眼， 哎，然后还有重庆、 嗯， 然后还有香港，哦，就这些，哎呦，看得我哟，真的，当时我都想，哎呀呀呀呀，去哪个？ 那就天津，下了节目直接去，还能赶上呢，灯还没关。 哎， 真的天津特别好，因为我有一朋友刚刚带着自己孩子去、 嗯， 就住在那个海河的旁边的那个一个星级 酒 店，酒店的设施也特别棒，那订的才几6-700还是7-800， 像淡季的话一般6-700-7-800，就稍微贵一点的应该也是在900-1000左右就够了， 就是酒店相对于性价比比较高、嗯、 对， 而且呢可玩的，因为他也是带孩子、 嗯、 就是他没有安排的特别满，因为带孩子本来就挺累的，他其实就是在海河周边逛 逛 瓷房子， 对， 看看那些老建筑，有好多老宅，什么意大利风情街， 对 对， 对， 距离都不是很远， 对， 这种天儿多好啊，您就在外边溜达溜达，意大利风情街里边有好多好多能吃的东西，什么福楼啊，有名的没名的， 嗯， 包括还有一个叫爱五还是五爱来着，是天津非常有名的一个 啊签证中心啊， 不是， 哎我得去看看， 哎那叫什么爱来着。哎，怎么说到你们家了？说是北京一个老不什么北京，天津一个老字号的西餐馆子， 嗯、 我从那儿过过，但是名字我没太记住。 七十 林，不是七十林，不是七十，叫什么什么爱，反正也是个什么爱， 嗯、 也在那里边，所以那里边吃也特别好。 其实 天津很多吃的，包括以前那个军阀那个叫什么，我这脑子不好使啊。但是它有很多这种，它四姨太的房子现在做成了那个餐厅。 对。 然后纯天津的，而且那个氛围，它原先是老宅子改的，然后你一进去之后就很有民国风。 嗯。 然后你点的菜品呢，也是完全的京菜。其实天津菜有很多特色东西，它还是区别于北京菜的。 是。 其实天津作为美食之旅也是非常好的。 对。 主要是因为人家那儿吧有水。然后吧，你就觉得哎，有水就 是是是， 而且那儿吧便宜，或者说相比之下， 对，而且量还大， 它的交通还是比较发达的， 就是比较方便。比如说半个小时一趟的车，然后我们到达也比较方便，自驾也时间比较短。 对， 嗯， 而晚上没事还可以听个相声。 嗯，对 对，相声的话一定要提前去订他那个票，因为有的时候位置就不会太好的，就像这种小长假的这种时间， 这么火， 真的确是很火，因为像天津本地人也还是会去听，不仅仅是游客，像我隔段时间都会去听，因为就会有新的段子嘛，就这样。 过段时间那个马上天津那边要办相声节了。 啊、 哦、啊！我有好多的朋友都 就准备去了，说了 没有都去参说。 我觉得你穿大褂 也可以 是 说， 我们绝对捧场。 我报幕的， 不是一般报幕好像都是女的吧？ 啊，真的吗？ 多有，就是过场的有、 啊， 就是 那我是那报大幕的， 就报幕的相声报幕的， 嗯， 一个要不就是女的， 嗯， 要不就是知名的男主持人， 嗯， 对，哥是属于那个的。 啊、 哦哎，是吧、来，咱们互捧完了之后，先进两条广告啊，回来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好吧？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美少女的妈咪说了，她说我早就买好了15号到东京，22号从大阪关西机场回京的机票。以你们的经验看，到那时候大阪关西机场是否能够正常了呢？ 经验，这个我们的经验，这次因为这次他还真不是经验的事儿，因为这次他主要是因为一艘船把这个通向关西的这个桥，就是一条必经之路，就这么一条路，包括这个把我们这个中国游客昨天接从使，就是我们的使馆人员把中国游客接出去的，也必须要走这个已经被撞毁一半的桥，就看它桥的恢复情况是怎么样。 对， 但是预估的话应该是一周的时间，好像它的国内航班可以陆续开始恢复，但是国际航班预估是一周，那一周我觉得9月20几号应该 是 没有大的问题，对 对。但是目前呢，旅行社比如说您订的是11号出发的，已经都退了。 对对对对， 全都退了。 退了。 但是11号之后的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目前不知道啊。 对。 然后还有呢，就是本来说要降到关西的那些机场，飞机不是本来要挪到另外一个地方，结果那个地方呢地震了，所以呢也落不下去，所以就把那些飞机全部就给取消了。您等通知吧，我觉得15号您落东京可能问题不大。 东京目前来说应该没有影响。 对，22号能不能回就看您的造化了啊。 要不改从东京回也可以。 我觉得那就一点问题就没有了啊。夏军说，他说有一种说法，比如说像伊朗、叙利亚呀、这些地方他也特别想去。 嗯。 但是说好像签证的话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先签了这个呢，对于再签其他是不是什么不好签啊什么的。 其实美国好像很多人关心的 这个。会有吗？ 伊朗的签证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关心最后签美国是不是一样，但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都是旅行是不存在，因为我的护照上就有伊朗签证和美国签证，因为我先去的伊朗然后再去美国，它其实是没有 想象，就我们很多关系可能是想象中会受影响，但我们旅游签是几乎没有太大影响的。 嗯， 实际上是这样子，前些日子应该是美领馆有答这个游客20个问题，当时好像有人也问过类似的，但是是不是问的伊朗我不太记得了。其实官方的答复的话都是正常申请美国，其实并没有对有哪些国家有限制，但是是需要大家如实来进行填报的。在我们包括做这个 EVOS 的更新的时候，它也有一项是否近期去过哪些有一些个中东的一些个国家，那您去了您就填。其实对于游客来说它没有特别的一个限制，它只是对有一些个安全的 那些个人群它会有检查。而且伊朗我这边也有很多的客人都是去过伊朗以后然后再申请美国签证，也没有因为这一点被拒签的，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 嗯，好，也要感谢一下 Espresso 说你西餐想说的是成贵吧。 哎，啊，对，我也想了半天，就是 怎么记得爱， 对，我也真想了半天， 爱什么爱，真的是。来再看一下明飞，他说我的父母69了，护照呢是白本，就没出去过。 69白本。 签证好办吗？这次十一想带他们出去玩玩，10天或者15天，东南亚不太想去，有什么推荐呀？谢谢专家。先来说说白本。 白本的话 也还好吧， 对于退休人员我觉得整体都还是可以的。对，然后具体就看他们的实际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退休金都是很好的，那就是他们的材料直接提供就行。那您如果觉得他们的退休金可能去这个国家感觉稍微少了一点，您的这个收入挺好，也可以给父母作为资金担保方，在填写表格的时候，那就是子女给父母进行一些个出资，提供一些您相关的东西。正常来讲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正常可以出行。我觉得老人出行像十一期间我可能建议，如果不想去东南亚可以选择一些个团队的欧洲的这种团队游，我觉得也，而且现在的欧洲团队游比较成熟，线路，而且有很多线路走的不是像以前那么大众了，现在也都会走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因为旅行社也在调整嘛，不可能一条线路卖上10年20年的。所以您可以给父母选择一个时间稍微短一点，没那么长，因为欧洲现在有的为了多去几个国家走的线路太长，老人会累，我建议可能是在10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的会比较适合老人。 嗯， 我曾经好多年前然后带团去欧洲， 你还当过导游呢？ 当过， 12、16国游， 40多人呢， 火 啊！没有一个会说英语的， 哇，特别棒， 累的我哟， 就靠你了。 是每个人上厕所我都陪着，然后我去那时候就是10天7国， 嗯， 哇，天哪，真的，就哪怕是高速路，然后说好的，大家请看，因为他不都欧盟嘛，大家请看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法国了， 好，法国过去了， 好，我们穿过去了， 全都是车关。 有一段时间的旅行社产品12日，比如说5国游、6国游是非常快的，大家可能像打卡一样，但是现在大家就像说不管是群体也好，大家旅行方式也好，多见都已经在放慢脚步了。尤其其实现在我们身边很多老人啊，去的国家比我们多， 是 没错。 哎，我们有时觉得哎老人没有我们啥，但其实老人来讲，老年他首先因为年轻的时候工作辛苦啊，这个到老了正好清闲的时候我要看世界了，所以他去的国家会比我们多。 是， 哎，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推荐，就是刚刚世界杯结束的俄罗斯，因为老人其实很多都会有这个情节，而且这段时间的价格也低下来了，所以老人跟团去俄罗斯一般的话就是比如像8天左右的一个行程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而且签证还特别简单。 嗯， 对，他团签还不用，还不用签证。 哎，十一期间那边的气温会特别低吗？ 稍微开始冷一点，但是还没有那么 冷，但是没有那么像冬天， 有点类似于秋也没到深的。 对， 啊，还没到深秋。 对对，就气温啊，我是说。 好好好啊，这个也有好多朋友在发来问题了啊，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解答，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如果您呢也想出去玩去，但是呢对出去玩呢稍微有一些疑问疑惑，您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问一问我们两位专业的嘉宾。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景山周边文津街东向西、五四大街的西向东、西安门大街的西向东，西单周边西四北大街、西单北大街、西皇城根北街北向南、西四南大街的南北双方向，王府井周边东单北大街、朝阳门南小街南向北方向、朝阳门北小街北向南方向、东安门大街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威。 这一时段呢，目前先是我们俩人啊， 嗯， 但是我们要聊点，就是我们好像是男人应该去聊的一些事情，经常聊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特别喜欢的事儿。 对，就反正男人都喜欢车嘛， 对 对吧？ 嗯， 说到车，其实咱就聊聊怎么能够什么时候能开车。首先你得到法定年龄， 对， 其次你得考了驾照， 是的， 得过了， 嗯， 对吧？而且您不得上路稍微的适应适应， 嗯， 这个北京的这个交通情况， 嗯， 是吧？找一个陪练， 嗯， 路上经常可以看见有那种陪练什么 的，是 的，然后您可能才能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司机了。 是的，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一节呢，先啊暂告一段落，我们先不说关于旅游啊签证的问题了，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发的这些问题，我们会积攒下来，我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第四节的时候统一给大家回答，因为大家发的信息我们全都已经看见了，包括什么赵琦呀、 嗯、 包括哎呀太多的朋友，我们一会儿都会念。我们这一节主要来聊聊公交驾校。哎，你对公交驾校有多了解？ 特别了解。 嗯， 因为我去就是我因为他那个地儿离我住的地儿 啊，对啊对啊， 我那个时候我的车验车什么的 哦，就在这个边上， 不是在公交驾校，但是就在公交驾校的边上 哦。 虽然我学车不是在他那儿学的， 嗯嗯嗯， 但是对他那儿特了解， 是是是， 而且路上老能看见他们的车， 是就是他们所谓的校车。 对， 嗯， 我一直以为公交驾校就是培养这个公交车司机同志们的 一部分。 我不知道，原来以为公交驾校那就是培养那些开大车的， 嗯， 就考 A 本您要去公交驾校， 嗯， 后来我才知道，哎呦， 嗯， 原来是这些就是培训 A 本的这些老师们来教你， 是 哇，那厉害。 他们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对， 而且就比如说现在在北京当然学车的地方有很多啊，对，著名的几个地方，你比如说像北安河 哦， 啊，你比如说像我学车的老山驾校 哦， 然后像公交驾校，这都是比较著名的地方。 嗯， 但是实际上公交驾校到现在为止啊，因为它是国营买卖， 嗯， 它是离城里最近的。 哦，它是离城里 最近的。那当然，你想你要去北安河， 哦， 那多远？ 但是人家这个地儿，在世界公园，它正好是在四环外五环边上。 对， 哎，相对交通是比较便利的。 对， 而且再其次，人家那儿管理是非常严格， 这个特重要。 是的， 我那个时候因为学的比较早啊， 嗯， 我也不说我是在哪儿学的了， 嗯， 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驾校。 嗯， 当时呢，我们一车也就四个人， 嗯， 啊，两男两女， 嗯， 另外那仨呢，就属于没什么眼力劲儿。 嚯， 我呢就属于特别尊师重道那种， 嗯， 啊。我先第一次见着老师， 来，老师抽烟，抽烟，抽烟， 来来，这条烟您的。啊，直接给一条烟。 后来呢？ 后来老师就说，就我们就聊，老师也收下了啊， 嗯， 然后就对我特好。我想约什么时候，人家就能给我约什么时候。后来呢，老师就不经意间说，我特喜欢听什么邓丽君还是谁， 嗯， 反正是一个特老派的一位歌手。 嗯， 正好我那时候是在音乐广播，我有一套那个人的专辑， 哦， CD， 嗯， 我就拿着这个，我其实还挺有心的，我就说我把这个送给您，您不是爱听吗？哟，可高兴了， 当时就免试， 那倒没有，那倒不至于，但是就是教我教的特别，就是特别上心， 嗯， 那老师也特别好，我不是说人家收什么东西啊， 嗯， 到最后老师还请我吃饭呢， 嚯， 就请我吃特好的，我最后毕业了，我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考过了， 嗯， 我三个都是一次性考过， 嗯， 真牛，晚上我请你吃饭，你等我， 嗯， 我们就在旁边，老师非得请客， 啊， 就请我，我觉得我已经处成朋友了， 嗯， 而且呢，那个时候我们考不像现在那么难，我们那时候还相对简单一些， 嗯， 但是有很多不考的内容，老师也教我。 哦， 说你培养一下车感， 相当于给你开了一小灶。 对，我就觉得，哎，反正那时候人情味儿挺浓的。不过现在好像是因为管理比较严格，当然人情味儿肯定还会在，只不过像这些有的一些可能这个驾校师傅们啊，可能就会有点问题。就你跟我近乎点，我就 对 你好点。 对，对对， 但是现在好像有了这种管理制度之后。一视同仁。 是的， 嗯， 就比如说像公交驾校，因为我们去那儿采访过，然后相对了解，比如说啊，像你说的，哎，老师您抽烟不可以， 哦， 一旦被发现或者被举报， 扣钱 除名， 直接除， 是 开除啊， 哎，对对对，除名，所以非常非常严厉。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小胖，你比如说那个我媳妇儿去学去，哎呀，我媳妇儿胆小一样，老师不许言辞激烈对待学员，如果要是把学员比如说骂哭了啊，学员开车很紧张，不光是扣钱除名啊，都得笑脸，没事啊，哎呀，没过没关系，咱们再来再来。 这条吧，我觉得且论，你万一他要是吓哭的，不是我骂哭的呢，我还没说什么呢，他就哭了，你怨谁啊？ 放心，老师都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好好好， 当然了，在此呢，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公交驾校。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 我也是看了之后才知道，咱们公交驾校是那么早就建立了， 是的， 1953年，而且是中国第一所专业从事驾驶员培训的驾校， 嗯， 也是首都乃至全国最老牌的驾校了，厉害啊！ 嗯， 现在呢，这个公交驾校也是隶属于咱们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2001年的12月就通过了 ISO 9001和2000的质量管理的这个认证体系啊。2004年的3月改制之后，就更名为了北京市公交汽车驾驶学校有限公司了。 是的， 当然关于这个公交驾校，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咱们的校长周雪飞老师。原谅我叫您老师啊，因为一说什么学校，我就甭管您是什么职务，我都愿意叫您老师了。欢迎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87.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公交驾校的副校长周雪飞， 嗯，哎， 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 嗯， 那么公交驾校呢，作为一所北京市的国有企业驾校，其实承担的更多的呢是社会责任。 嗯， 那么我们一路走来呢，今年是我们65年的历程。那么在这个65年的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随着汽车工业的变化，公交驾校也在飞速的发展。那么我们累计为北京市呢培育合格的驾驶员呢大概100余万人。 嗯，那这样啊，就是咱们还是以问题为切入口， 好 吧？因为我相信，大家真的是对公交驾校还是非常熟悉的，包括经常在很多的路面都能够看到咱们的校车接送学员啊。来，咱们我先开始问， 你先来 啊。刚才呢，您没来的时候，我简单跟小胖说，我说现在公交驾校啊， 管理的非常严格。 嗯， 比如说学员说：“老师您抽烟。”老师给您一条烟。我说这个如果被发现或者被举报，很严厉的是吗？ 对，非常严厉。我在这里告诉听众朋友们，我们每个教练车里都有音视频监控，也就是我们学员在怎么操作，我们监控大屏都有显示。因为我们的教学大纲是经过我们教研组每个字儿的就是严格推敲出来的。那么你适合老年人群，我们有一个教学法，我们年轻人群有一个教学法，哪怕你一个不雅的动作，我们视频上都会有显示，通过我们的这个台子包话机要提醒我们的教练员注意你的这个 言行。 对，是这样的。像这个王威老师刚才说的，拿学员一颗烟一条烟，那个是必须得开除的。而且现在这个环境下那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就是不光不能接受学员的任何馈赠的同时，还得好好教。 哦，而且最关键是有方法的教。 对， 对不对？ 对对， 这个还因年龄而异，因人而异，还不一样。还人家还有就是大纲，甭管您什么样的，我在这种服务态度非常好的情况下，还能保证把您教会了。一个都不带骂你的，也不会把你骂哭了，但是最终还让您学会了。 是是是， 是不是？ 然后您能不能给小胖介绍一下？因为小胖先生说，既然咱们这名字叫公交驾校，是不是只是我以后要开大车，要开公交车才在这儿学？我说不仅仅是这些，现在从大到小都可以学，是吗？ 是这样的。我想问问小胖，你有摩托车驾驶本吗？ 有啊。 啊，真的？ 哎， 真有啊。 天哪， 你看开玩笑吧，我从这个不太好说，反正很早就有骑摩托车的这个经验了，后来还考了证了。 我为什么问你呢？因为现在我们学摩托车的人群是非常多的。 那就是。 刚才王伟老师问我，我们都有什么车型？我就想以摩托车为切入点，因为我们上个月的我们招生啊，这个摩托车啊，可以说占了我们学校招生比例的将近三分之一。而且我要告诉小胖，这是美女去学车呀。 那可以再学，哥你有没有？ 我来行。 那咱一块， 哎，行， 我陪你去。 尽是美女来学车，真是这样的。 哎， 而且学胯子， 哦呦， 非常拽， 哦， 啊，特别漂亮。 哎呦， 然后，哎呀，个儿也非常高，在我们学校一走呢，那回头率99%啊！ 哇，真棒！那就说明咱们那儿的，你想，连摩托车都有了，连胯子都有，其他的就更别说了。 但是我们主打车型呢，我们还是小车，就是我们 C1 和 C2 的车型。 嗯，那像比如说我要学大车的，到咱那儿是不是也能学呀？ 啊？ 比如说学个 A1 本儿， 可以啊。我们有 A1， 有 A3， 还有电车。 哦，电车 还有大货。那么电车呢，是我们公交集团内培的这么一个电车本的这个机构。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对对对， 你看，一提到我们的公交驾校，很多的听众都很熟悉。比如说零度就说，我上大学就在公交驾校对面，正好能学车，啊，因为近嘛。教练水平是很高，而且很负责任的。 这个负责任是一方面啊，这是一定的。另一方面，我主要是看了一下咱们的资料啊，我呢是属于就是一有省钱的呀，或者是什么啊免费的呀，我都特别注意啊。我看到了咱们在北京首次也是首家推出了零元学车模式。 没错，零元学车就是我们零元学车呢，是我们之前的第一版本，就是学员报名可以先办手续，然后呢是把这个交规考完了以后，受理完了以后再交钱学车，这样学员心里更放心。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两位主持人，我们北京市呢可以说第一家这样的驾校推出这个模式，就是先学后付。 哦， 就跟咱们去酒店似的，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以后再付款。我们现在就推出了这种模式。 哦，为什么要推出这种模式呢？ 那么这种模式呢，可以说呢，让学员心里更放心。我选择公交驾校，我是从感官上、从口碑上得到选择公交驾校是不错的。那么我进来以后呢，教练教的好不好？那么他的教学水平高不高？那么我学完了以后，我要给教练员评分，我再把这费用给打到我们学校的账户里，就是给学员吃了一个定心丸儿。所以呢，这种模式呢，可以说是在北京市呢第一家。 还真是，这个从来没听说过。 是的，是的。 哦，好啊，如果想要先 这个是任何人都能申请， 都可以啊，都可以。 好，在哪儿能申请呢？ 就是在我们的 APP 上，我们的微信上，包括我们的 PC 端的官网上都可以。 您说的 APP， 比如说咱拿 APP 举例，就是在直接搜索北公交驾校就可以了。 没错，没错。 哦， 我们安卓系统和 iOS 系统都有。 那因为现在竞争也很激烈啊，我相信咱们的师资力量肯定没问题。咱们现在的师资力量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教职员工有1000余人 啊，这么多人。 对，我们的教练员，我们教练员现在一共有600余人。 嚯， 600余人。 价格怎么样？ 您是说学费的价格？ 对呀，对呀。 学费的价格，我们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适中的价格，因为我们针对不同人群，我们推出了不同的班型。比如呢，我们有一个学生班，学生快开学了，我们推出的是4880块钱的这个学生班。那么我们针对上班族呢，有一个周日到周日，周一到周日都可以约车的5200元的这么一个班型。那么还有这个我们的商务班，我们的特需班，包括我们的贵宾班，各种不同的班型适合不同的这个上班的或者上学的这么一个需求。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 那倒还是不错。 对 对, 对， 因为现在完全是两回事了。真的就跟你想过去，因为我学车比较早，那个时候真的是就得哈着老师，不哈着老师真的是有点难。 是， 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学完了哈，说约下次再说，那我都满了，没有时间。 关系好的可以。 是的，是的。 对， 然后包括哈。在那儿吃个饭，那也不一定好吃，跟咱们公交驾校比可能有差距。 对， 然后但是你想现在完了，现在是反过来了，现在是永远把客户当成第一位。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我这边一定是按需去完成这些要求。就跟过去买车似的，过去买车都得哈着销售，哪条烟哪条烟，我想要一桑塔纳，我想要一捷达，哪像现在他哈着你，喂，小胖，你想好了没有？现在买一赠一哦。不一样， 这个我倒感受到了。好嘞，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比如说您最近想学车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趁着周校长在，赶紧问一问，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才聊了半天，真觉得现在学车特幸福。 对， 原来我们学车的时候，我学车也比较早，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动挡的车呢，都是学的皮卡，手动的，而且皮卡里边也没暖气。我学车是冬天，哎呦，那手动的，那我们教练说你怎么不打方向盘呢，实在都已经冻僵了。到现在我估计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而且您比如说您想学自动挡，想学手动挡都可以啊。比如说甚至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家买的是这个型号的车，我们看看可能驾校有没有这个型号的车，我甚至可以学同型号的车，这都可能都没问题。是吧。 听说咱们最近哈，有一特别好的学摩托的这么一个， 有什么呀， 献爱心的活动， 是跟美女陪一班。 可以有啊， 献爱心， 献爱心的 美女朋友的，到那儿优先报名。 嘿，两回事儿。 是这样的，其实我想告诉听众朋友，公交驾校呢也是一所有爱的驾校。其实我们学校每天门口呢有很多的这个快递小哥来给员工啊或者有学员来送快递。那么当我们看到快递小哥夏天三伏天流着汗水的时候，我们都要给快递小哥送上一瓶矿泉水，或者请他到屋里来坐一坐。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驾校出台了一个举措，就是快递小哥甭管是哪个快递公司的，只要送够五单，在我们学校学习摩托车就享受一个8.5折的优惠。为什么有这个举措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有的是啊，就有摩托会开，但是他不学本儿。 对， 所以呢，为了这个首都大交通，为了提高咱们道德的这种交通道德素养， 这个 我们有这么一个举措， 这个特别好。 对对， 真的真的。其实关于快递小哥就是在路上的这种行驶的方式啊，很多人都非常之质疑，而且有很多人都说就是因为他们所以导致了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两方面说啊，一方面是因为交通确实有一些问题，另一方面确实就像您说的，有很多快递小哥尤其是闪送的那些小哥，他因为要走的距离比较远，而且人家有时间限制，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就会把交通规则给忽视了。 对， 还有像您说的，他可能会开，一直会开，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本上要加一个摩托车的增驾， 增驾， 他不知道，他觉得我有驾驶本我就可以开了。所以您这个不仅给他们一种实惠，同时我觉得就算是回炉再培训一下，让他们知道交通规则是什么样的，大概了解一下以后，我觉得对整个社会的这种交通环境来讲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没错，他们到驾校来要先学交通规则， 对， 要系统的去学习一下，然后我们再经过严格的考试，发他这个交管部门呢发他驾驶执照，这回就成了一个合格的摩托车驾驶员了。 哎呦，特别好，特别好。 好像追着幸福跑说，哎，说的是公交驾校吗？是的，他说了，哎呀，那是我的母校啊，我2014年拿的本儿。好，另外我还想问问校长，就是比如说啊，小胖他爱人因为胆小，然后学车啊他老不过，这个咱们那儿怎么办？ 像这种情况呢，很少见。为什么？只要是按照我们教学大纲严格的去训练去把关的话，我们的学员应该是都能考过。而且呢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及格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公交驾校呢是一所国企驾校，我们在注重教学方面可是下了大功夫。我们因人施教，因人施教。 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因为好多人比如考完证了，但是对于上路还是心里边有点发怵，就觉得这个考试吧跟真实上路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就会选择陪练。像公交驾校咱们有陪练吗？ 我们有陪练。我们为了保护就是护送学员啊在真正的道路上去很熟练的驾驶，我们在大概在7-8年前吧就推出了一个上路拉练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么也就是学员毕业后呢，通过这个抽奖，通过抽奖，我们每天都会有抽奖，那么抽取这个上路拉练的学员呢，他就会参与我们征程300的这么一个路程拉练。那么这个征程300呢， 好嘞， 目前呢， 因为必须要打断您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要进广告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下公交驾校的相关情况，到咱们的官网或者微信都可以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抛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上清桥到清河北收费站，京城高速的进京望京西到芍药居桥，机场高速的出京二环到三环进京方向的是望京南到三元桥，京沪高速的出京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的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吃喝玩乐大搜索，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8: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知名媒体人、环球旅行家无需豆蔻豆蔻姐，欢迎豆蔻姐。 谢谢大家。 还有五爱签证中心资深的签证顾问嘉颖。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当然了，这有很多的朋友发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咱们就拿问题来说 吧，好不好？先说说遇见。他说下周想带老人去草原天路待两天，天气不会很凉吧？ 会的， 早晚应该 肯定会的， 肯定凉了， 得带个棉服吧。 早晚温差大一些， 对吧？早晚 温 差特别大。 现在， 赵琦说了啊。就是刚咱们说到俄罗斯了嘛，有想带老人去的，其实去俄罗斯非常好。他说确实你们说的特对，之前夏天的时候我就带我60岁的老妈去俄罗斯，没想到那一个团除了我和领队，剩下的全是老年人啊，平均年龄70岁以上，和他们一比我妈算是年轻人、还得扛包，看来是哈。他说我听朋友说这个季节去贝加尔湖特别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分享呢？豆蔻姐， 我觉得去贝加尔湖是这样的，如果是带老人的话呢，有些人这个季节真的是很美，就是秋天的景色嘛，大家知道就是整个它的那个森林密度是分布特别广的，然后这种颜色色差，红的黄的绿的可能就会更好，就是秋天的景色。然后我个人经验就是我不太推荐老人在坐那个环贝加尔湖的那小火车，首先因为他可能时间太长，老人会觉得腻歪，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我在火车没事干，而且他每到一个景点嘛，你想环着贝加尔湖，就是你这个景点看的哦，也是个湖水加树，然后再一个湖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无聊，因为好多现在攻略上包括一些都会愿意推荐这个环湖小火车，它却是个特色。但是我觉得时间有点太长，尤其是老年人可能在上面，除非像说了几个老人在一起没事了，可能打麻将斗地主，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刨弃了我们旅游的那个概念，其实去 够几圈啊，那一圈， 对呀、 不，你得听啊，你知道贝加尔湖你一看哇，这不就是海吗？ 很 大， 湖很大、 湖很大、然后呢它的环线，但是我建议就是老人可会选择一些比如说从那个伊尔库斯克然后到奥利洪岛这种不走这个环湖小火车的这种状态，到岛上住两天，老人也会很喜欢，不管看风景啊，然后而且老人也得到休息，就是很比较轻松，然后那个景色包括奥利洪岛的一些文化，包括萨满文化呀，还有这些特色比较明显，大家可以都一同去感受一下。 好，那来咱们看看噔噔噔噔啊，这个网的问题啊，那 其实就我看了半天没看懂。 来，我念一下，你看你能懂不能啊？ 哎， 说学校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去美国交流的活动， 嗯， 全程都是学校出钱。哎，我很荣幸被选上了，因为这个项目是学校第一次和美国学校合作，之前都是和德国，真啰嗦您。所以在学分认证上出现了问题，导致这个假期的签证经历了拒签审核。我们一共有20个人，机票很早之前就已经订好了，是8月27号。结果在出行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15个人的签证终于通过了，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另外5个人，签证状态还显示在审核中。直到现在，我们几个人的状态还是正在审核中，邀请函的有效期是9月7号，就是明天是吧？我还有可能拿到美签吗？ 我听明白了， 不容易哈。 对，我觉得啊， 反正就是 荣幸的感觉。两个问题，第一，我不知道您申请的是哪个类别的签证，如果是交流访问的话呢，它可能不属于我们的 B 类签证，如果您申请的是旅游的话，就是 B 类签证。那么我不知道您这个类别是什么，对您这个签证的时效性啊有没有什么限制，我这个先不说，因为我不知道。那么您如果是申请的 B 类，现在遇到的是行政审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行政审核一般来讲是在一个月左右是居多的，但是不排除有的人行政审核会超过三个月，甚至我有遇到过一年的行政审核。对，我们曾经有一个客人是护士，行政审核了一年，但是最终是给他出签，而且给的是十年的签证。对，所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就是，但是我觉得您的情况是很有可能这次可能是来不及了。对，有可能，很有可能是来不及了。但是您的签证如果说是就是他行政审核虽然有，就是你的邀请函9月7号过了，很有可能你还是会得到美国签证的，那就是以后你再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用这个签证。另外的话，他说他的机票是9月， 说是机票8月27号的 就是8月 27号就 定 好 定的。那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出行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按照9月7号那肯定是来不及的这个时间。如果您的这个机票还是在后续的时候的话，您可以和就是通过您跟那个美国预约的这个账号，他有一个反馈，您可以给他写这个在线反馈，就是说明一下您的机票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行政审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经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可能加快行政审核的速度， 催催的。 对，催一催，有的时候是会管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时间短，如果真的是不够，他可能会给你的回复还是我们仍在审核中，需要你等待。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是发邮件就可以是吧？ 他就是在你预约美国的签证的有一个账号，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账号，在那账号下面进行这个反馈，是这样。 哎呀，反正做好心理准备吧。 对， 所以这个学分可能要延后。 就是 所以他如果说学分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他做的很不一定是 B 类的，可能交流访问或者其他类别的。 是的是的， 没事，这件事已经足以证明你足够优秀了。对吧？ 因为你被选中了嘛。 对，你记住，上天都是公平的啊。这个不让你去，下一次不说不定去更好。好，这个 CC 说了，我有美签，去菲律宾旅游怎么做呢？ 美签菲律宾旅游现在是你把美签页复印，然后就可以直接过海关了，但是就一定要把美签页独立的这个复印出来，然后入海关的时候出示就好了。 我记得说有日本签证也可以， 日本签证也可以， 是吧？ 就停留七天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用的美签，然后那个有人就用的这个日签。对， 是的。来，再来看看这个红，他说我跟老伴儿9月20号打算去埃及以色列，请问埃及过海关有什么注意的吗？一定要带够2000美金现金吗？因为我去埃及都是十几年前了，现在他是有这样的资金要求吗？ 埃及好像我还真不是特别确认他对于现金的那个、这个、 要求， 对硬性的规定我还真不是特别确认，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自由行还是说是跟团。 我觉得如果要是跟老人的话，因为他说跟老伴儿一块去嘛， 因为有的旅行社如果是跟团，一般旅行社都会有出团通知书的一个提醒、 啊、对对对对， 如果是有对现金的要求的话，那个出团通知书上面都会有特别提示的。 出行我觉得好像还好吧，埃及那边。 嗯，埃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计划了一个埃及行程，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时间我把它取消了。 嗯 嗯，在出入境资金上我做攻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特别硬性的、嗯、但是埃及是这样的，你可以提前换好美金，因为它的整个的那个 ATM 机的置换是很嘛，就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丰富，可能大城市 还好一点，而且比较少、 嗯、比较少，所以你的美金带足够量的时候呢，其实对自己后边出行换货币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这是我给了一点建议。就是 是、嗯、埃及是个不错的地方、 嗯、 真的很好、 嗯、 就是你比如说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是按照电影的角度去看， 就是它电影取景 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你比如说那个叫 埃及艳后 啊，不不不，埃及艳后没看过，就是 东方 不是 什么什么沙， 就是有一个专门演盗墓的，那不是李连杰曾经演过一个 哦、 啊、就那里头狮身人面像等等那些、 嗯、 真你等到他近前的时候你就发现，我、哦、天哪，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超大， 是。然后再其次我们比如说去尼罗河呀、啊、什么的、嗯、哎，真的就按照尼罗河惨案的那个电影哦，这是在这儿拍的，哇、哦、天哪，好大好大，真的。 不，去埃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除了历史感兴趣之外，然后就是跟着电影的脚步去看埃及。 是的，是的。 然后我不知道，像我是之前看过一部 BBC 拍的纪录片，是包括从象形文字到古埃及文化的。如果在您出行之前有机会，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看完之后，你可能再到埃及去看到这些神庙也好，金字塔之后，你会发觉它和故事还有历史相融，包括甚至考古，然后你会发觉这个。看的，当你看到震撼，可能石像那么大、嗯，你人那么渺小，但你再多的时候，发觉很多更多历史文化 的 东西 是 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国家，不知道各位推荐不推荐啊，或者你们对他的印象怎么样？神采飞扬说了，我十一想去印度，首先问一下，办签证来得及吗？ 印度签证来得及，而且印度您可以做电子签，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就够了。 嗯，好。另外，周围的朋友总劝我。不要去，干嘛呀？啊，太脏了！你看，你容易是吧？你不一定回得来，连洗澡都有问题啊、 嗯！ 想问一下各位，是这样吗？ 印度是这样的，脏乱差肯定是的、 嗯、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咱们很多时候有一个大家用神秘的二字去形容这个印度，它真的是一个神秘，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呢，没有你想象。首先，我不知道你是男生还女生啊。女生可能相对来讲见一大半，男生还好一点，因为他的骚扰确实是蛮多的，但不至于想象说像真的所谓的有一些生命安全。然后自己在旅行中，因为常出去会有一些旅行经验，但是他的这种脏乱差是可能头一两天可能我们不适应，但是你会发觉他这个国家的魅力可能就在于他更 对有这种神秘感， 就神秘感，他很多东西接触下来，你会发觉每你走一步，包括他的习俗，包括他的人文，包括甚至他的脏乱差，都是他一个特色。但是他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我们刨弃这些，可能前期有一点注意事项，就是一定要喝瓶装水。就是散装水是一定不能喝的，然后一些肠胃的药备好了、 嗯、 这些其实我们觉得身体没问题，大部分安全其实是可以啥的。再就是印度的火车，如果你从新德里比如到去到哪里的时候，一定它的火车的时间是完全不会按照你的时间来的， 就随性吧， 它是很随性的，可能说你两点的车，可能你四点到，或者是几点，它是完全不会按照 时间来的，就是也没人通知你， 对，它通知的时候也很少，就是不同的站或什么、 哦、 这些是重要的，但是它也是旅行的一个乐趣， 挺好玩的。 就我可能刚开始去是，哎，我说我真的受不了，每天我还开始的时候要戴着口罩，但是后来你发觉你待了两三天之后，口罩也就下去了， 嗯、 脚上踩什么也无所谓了，反正回来的时候可能有些东西就不要了，就是这个概念。 哦， 像印度其实我有做过功课，所以其实还是咨询的挺多，因为我也是比较就是担心这个就是卫生的问题。然后我的一些朋友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印度整个的旅行建议您最好住一些个比较好的酒店，然后所有的饮食尽量是在酒店来进餐的，这样的话就会避免一些个卫生的问题。然后比如说你中间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最好那个中间点也距离你的酒店要近一点。基本上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确很少在外面就是进餐，都选择的是在酒店里吃饭。然后水的话，就像刚才豆蔻说的，一定是瓶装水。那也有人就是在吃麦当劳、可口可乐，也有人 对，所以说大家都是要注意，就这些尽量就不要在外面吃饭了。 明白。 嗯， 就比如类似于自带一点那种洗手液呀， 嗯， 包括那个黄连素啊， 对，就是一些肠胃的药其实必备一些，剩下别的其实没有 做好准备。其实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国家， 它肯定是值得去，它会给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不管是说哪怕囧途，你也会发觉这一趟旅行你很值得。 嗯，好，就是反正印度确实是一个特别有争议性的目的地，就好多人都说，哎呦，我怎么会要去那样的地方？但是去了之后，你发现他会一直想着，一会儿想着。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是一去再去，而且还真是女孩，我们都老担心的。我说你能不能稍微有个伴儿？没有，真的孤身一人就往那儿走，走了大概得有四五次了。 嗯嗯， 每次他说我就爱上那个地方了。我说我的天，那你千万一定还是要注意安全哟。 其实他的安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常出去旅行，你会自己有一个防范意识，会避免规避一些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但他尤其是本身也是一个全世界旅游者聚集的地方，你到那里头很容易找到同行的伴侣啊，或者是甚至说你可能看到很多同行的中国人，那你可以搭伴儿结伴往下走下一段旅程， 嗯， 都是很好的。他这是国家还是给了我们很多惊喜。 好啊，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再回答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萤火虫说，我报了美国的团啊，22号就要出发了，请教一下几位，长途飞行我怎么熬过去呢？ 打麻将。 这个估计 飞行可不行了， 每个人方法可能 不 一样。 是的是的， 对吧？ 睡觉。 我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比如说像这种国际航班，你前的头枕前的都会有电视嘛， 嗯， 你就可以拿着遥控器搜一些电影，你就看看。 但是美国的话，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啊是这样，因为它跟我们正好一般有12个小时时差，然后有些城市是13、14、15个小时，然后我不知道你飞哪里，但基础是12个小时。我建议就是到了飞机上送餐的时候点酒，我不知道是 先自己把自己闷倒。 闷倒你，因为在飞机上把时差倒过来了。 姐，对于你来讲，闷倒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吧？ 多来几瓶呗。 多来 几瓶。 那估计也费劲，喝空了都得还醒着呢。还有吗？ 因为这个国际航空上它的酒还是提供的。 是的。 然后我不知道您饮不饮酒，但是我还是建议就是在这个时候强迫自己让睡，把那个窗户拉下，然后有眼罩戴一下眼罩。 嗯。 因为只有在飞机上你能倒过这个时差。因为旅行的话，因为一般很多时候我们落地正好是人家的白天可能是， 哎， 然后你直接开始旅行了， 哎， 然后在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你发觉脑子是沉沉的， 是， 所以这个时差呢，我的习惯就是在飞机上直接给倒过来。 对， 因为很多人就说，哎，我要看什么看电视打发时间，你会发觉落地的时候你特别难受。 对对对， 因为你时差正好颠倒的。 对， 你想有一年我去多伦多，就是它飞的时间特别长， 嗯， 而且我又不爱吃飞机上的饭，所以我就一直在喝酒。一直在喝酒看书，喝酒看书，啊，快落地了，哎呀，我睡着了。然后人家那个空姐，先生您醒醒，先生您醒醒。我说我特讨厌。 这也分人，明天你就知道我了。 嗯， 我是属于所有交通工具啊，上去就着。 嚯， 哦，坐飞机也是， 不喝都着。 就是我比如说飞过比较长的，飞了9个小时。 嗯， 上去也是白天。 嗯嗯， 我一上去就发饭了就， 嗯， 我就已经眯了一觉了。人家说，那先生吃饭，我说不吃，别叫我啊。我就一直睡，一直睡，直到飞机停下来，睡了整整9个小时。 哇， 哦！我爱人就说，你也太能睡了，你不头疼吗？没有啊，特别好啊，特别舒服啊。就是所有的交通工具，车也是，旅行的什么大巴也好啊，火车也好， 啊， 就 是，就 是我一上去一沾枕头，哗就着了。 这种是特别让人就是羡慕。 对对对，他们也说是说像你这样的就适合长途旅行，飞多长时间就行。 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嗯，如果比如说他是不喝酒的，如果真的就想熬这个整个的这个旅程的话，就分3段时间，因为基本上就是3顿饭，我就是这样子熬饭，吃一顿，然后这个时间就近一点，吃一顿就近一点，然后还一顿饭马上就到了，这心理安慰就是这样子安慰的。 嗯， 来，咱们再回答最后一个吧。这是梁子问的，他说：“各位好，我跟我老婆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可以自由行吗？签证麻烦吗？我老婆是没有单位的。” 您有单位就行，您可以给您老婆做担保。正常来讲，主要是您的收入如果是够十万，年入账够十万，都是可以做自由行签注的。我觉得并不麻烦现在签证。 嗯， 我觉得第一次去自由行直接去日本的太多了，我觉得绝对不是问题。 因为日本文字上它有很多像汉形字的，就说它很，你可能看得懂。其实你因为日本懂英语的，就是它不是英语普及的国家，其实你可能英语好有的时候沟通起来也麻烦。但是呢，它的文字大部分都是你看，比如说你坐地铁、坐公共交通，它的文字其实。是你大概可以理解的字面意思， 嗯， 所以呢，对于自由行来讲，我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好的，甚至比泰国还能， 就算是头一次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真的没问题。 而且在整个的，就是他的国家里头，你随便去打听，会不会是遇到说没人帮助你的这个概念？就是你随时可以求助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得到很便捷的一个帮助， 嗯，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 而且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交通的，比如你买票啊，也有一些是可以有中文柜台的，你也可以咨询，所以我觉得是很便捷的。 就是英文好在那边是一点用都没有 啊，真的， 有时候是， 对，真的， 对， 就是你还不如中文好点呢， 多会几 个字，你给他写个字儿，他说不定还能明白， 尤其是会写繁体字的人， 哎，对， 我之前就用纸去跟他讲海关两个字的时候， 对对对，没错， 就是你很难去形容海关两个字是怎么去说， 嗯， 然后你就给他写海关，尤其是会写中文的那个关字的时候，他一看就懂， 嗯， 对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应该所有的朋友的问题我们都已经聊完了，哦，还有一个，您说了11月份去以色列会不会冷？死海漂浮会不会很冷？ 啊，不会。 啊， 因为它的季节还是相当于比较，就是不像说落差那么大，比较平缓的。就是你那个时候其实下死海也是可以的。 好吧，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也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分享，谢谢豆蔻姐，谢谢佳莹，谢 谢 两位， 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了。 我把我自己全部留在这里，难过的心里忘了有什么关系，